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非常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啊，陆续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喺呢个经济坐困受成啊，啊旅游业咧长期都系靠小红书咧啊嗰种贫穷嘅接济，同埋啲饮食业啊系纷纷咧系收档嗰个大前提之下，到底点样突破个经济咧？啊，可以讲话要好挑战啊，特区官员嗰啲想象力。咁自从杨润雄辞职之后咧，文化体育同埋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吓嗰个人气咧系相对系上升。咁除咗佢表达咧人性方面话系对 Mirror 系一个啊忠实嘅 fans 咧，咁啊好多嘢讲嘅，同埋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嗱，而家咧一个新嘅创队就是、由罗淑佩咧系率领一个代表团，啊就咧走去阿联酋嗰度访问。啊！呢、這个咧代表团里边咧，仲有好多香港啊嘅旅游业嘅代表，系嘛？咁咧就同阿联酋嘅体育部长吓、阿法拉西咧喺度会面。佢讲咩咧？探讨推动啊当地成为全球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嘅枢纽，令到体育产业专业化，同埋透过参与体育活动促进社区团结啊！呢啲咧，哇！嗰种。我唔可以讲话假大空啊！嗰个蓝图之理想同埋宏大咧，真系到咗香港开埠以来未听过嘅程度。佢话咧，香港咧系有培养体育嘅精英人才咧，好有经验，系嘛？所以咧就进一步同沙地阿拉伯嗰边咧系探讨合作，就签署好多备忘录。而家更重要嘅就系咧，佢希望香港成为中东旅客首选嘅旅游目的地。熱切期待同中東加強關係，不但接待更多中東旅客，鼓勵更多香港市民前往中東旅遊同埋經商。哇！呢樣嘢真係考起香港人啊！第三樣嚇就係唔係得個講字噶？羅局長咧就責令你哋香港咧啲基層啊，同埋啊全體市民要積極配合，就係咧要學習伊斯蘭文化同埋學阿拉伯文喎。哇！呢个咁嘅蓝图咧，我真系以为喺发梦里边啊，或者睇周星驰嘅电影啊，阿黄百鸣嗰啲喜剧啊，先至会出现啊。就系咧吓，但系着住一身中东罩袍啊，系嘛？好似以前嗰啲郑君绵咁样咧，去扮中东王子啦。首先，你如果要去阿联酋咧，系用个官员去访问咧，啊，恕我直言咧，你用一个女性嘅官员去咧，系不恰当嘅。因为咧，你去睇下阿联酋同埋咧1001夜中东呢啲地区咧，女人咧系冇任何呢啲咧系官员同埋决策嘅角色。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口口声声叫香港人要了解伊斯兰文化、学阿拉伯话咧，你第一步用一个女性嘅官员带团去阿联酋，其实已经构成对伊斯兰文化一啲原则性嘅冒犯。啊，咁人哋咧吓阿拉伯方面咧，梗系唔出声啦。人哋咁多钱，唔通啊叫你吓罗淑佩翻翻转头咩？系嘛？嗱，起码推而求其次，你去到系咪应该带翻个面巾啊？系嘛？啊，就算你唔着周身罩袍都好咧，吓你系咪都要遮一遮块面啊？完全冇啊！所以咧，特区政府公布出嚟嘅图片咧，就觉得相当之突兀啦。嗱，呢个咧就系首先，你中国香港特区对于呢个人哋中东文化呢样最根本嘅嘢咧，好似都一无所知。咁啊，跟住你头先我所讲到种种嘅蓝图同埋啊，系伟大嘅目标，你点样推动咧？啊，一年或者两年之后咧，我希望罗女局长咧系会交出个 KPI 以结果为目标，系有几多中东客会嚟到旅游啊？香港又有几多人会走去中东经商啊？同埋你特区政府点样致力推动化啦、啊？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嗰啲地方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嘅辅助之下，又会举行多几多场体育嘅盛事啊？啊嗱，呢啲咧，如果两年之后如果交到个 KPI 咧，好似英文话斋， 就 I would be very surprised， 我会觉得好惊异啦，系咪啊，鲍生？ 你冇错啊，首先我极之同意你头先嘅角度，派罗淑佩过去咧，的而且确咧，我觉得系有欠即系考虑周全嘅。就算我哋当系男女平等啦，呢位女局长出访冇问题，但系如果我哋去睇过好多有关于外访啊，或者系一啲去到信奉伊斯兰教嘅国家咧，就算你唔着罩袍、唔戴面纱，你都要戴个头巾嘅。嗱，如果大家去过一啲譬如话比较开放嘅伊斯兰国家咧，佢唔一定要你戴面纱嘅，但系咧好多嘅女性出入咧都会戴一条都几艳丽嘅头巾。嗱，呢条头巾咧其实对于嗰个头发系冇咩实际意义嘅。但是一种礼节，这种礼节就是尊重人家的国家文化，尊重人家的宗教习俗。但是我看到罗淑佩，你看看这张 AM730 的照片，他自己穿了一套套装，就揽了一条丝巾，穿了一条黑裙，都很端庄，就封到密一密的，即当然没有袒胸露臂。但是隔离那位即应该是沙地阿拉伯的代表，穿了传统的阿拉伯服饰。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罗淑佩都戴条头巾，咁你个视觉嘅效果咧，就显得出一啲诚意，或者人哋都会觉得咧，心里边咧觉得你啊，真系知道咩叫阿拉伯穆斯林友善啦。咁所以今次咧，可能即系香港嘅女性咧，都系比较强势啊，会觉得唔需要迁就呢啲。但系咧，你要去人哋个国家里边发展，或者系希望招商引客咧，呢点咧，你应该系要识做嘅，系咪啊，陶生？ 系咁样样，系相当之无知咯。嗱，你睇睇图片里边啊，呢啲沙地阿拉伯官员嗰种笑容啊，吓嗰种笑法咧，都有一种游戏式啊，吓嗰个风格啊，即系话咧，我哋男人睇男人嘅笑容啊，吓去评估咧，就系佢唔系好将你当做一回事啊。特别系咧，罗淑佩握完手之后，另外唔知一个香港特区嘅女官咧，呢个短头发吓嘅咧，又坐埋去咧，坐低咧，系同人哋签署啊，呢个叫做。旅行代理商的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这个可能不是官员，是香港旅游局或者什么代表，你又是啦，是吧？喂，罗淑佩不懂规矩啫，你另外的女人她应该懂规矩啊，是吧？何况呢，她穿的这件衫呢就是黑色的套装，里面那件恤衫呢是没有领的，是一件 T 恤来的，是吧？露了一条颈喎。嗱，呢啲咧對於伊斯蘭文化嚟講咧，無疑係一個咧非常之重大同埋一個嚴重嘅挑戰嚟嘅。嗱，淨係呢個已經唔合格，咁我請問你，你點樣樣叫香港人去學阿拉伯話？啊，點樣樣叫香港人去了解伊斯蘭文化？係咪？ 陶生，嗱，因為這個沙地阿拉伯咧，係遜尼派裏邊咧係一個非世俗化嘅國家，即係佢唔似土耳其嘅。嗱，你而家去到沙地阿拉伯，依然见到好多女性咧，系着住黑袍，即系罩袍啦，蒙头遮装，净系见到两只眼，甚至你都睇唔到只眼，因为化到好深色。咁虽然有少部分嘅女性咧系唔戴面纱，唔穿呢啲罩袍，咁嗰啲可能系游客啊，或者系一啲外国嚟到做嘢嘅女性都唔定，但系大部分嘅当地女性依然都系要咁样。你就明白，就算喺以往啊，女性都系唔容许揸车嘅喺呢个沙地阿拉伯，最近先开放咗。但是都是好少数先会。咁呢一点你就知道呢个国家嘅文化并非真係对女性系咁平等。所以你摆出一个呢强势嘅姿态过到去，或者要求呢个招商合作，你要知道呢啲国情或者历史文化。同埋你今次呢就摆到明呢，就希望多啲嘅旅客啊，或者系呢啲所谓嘅阿拉伯经济啊惠及香港。但佢忘记咗唔做功课，或者佢唔知道其实而家阿拉伯呢啲官员点解肯同你做呢场戏，俗称叫搭呢个棚呢，唔系冇原因嘅。唔系佢哋想嘅，系因为新嘅王子呢嘅王储啊萨勒曼啊，虽然佢未執政，但系而家佢已经系实质上呢去主理呢个沙地阿拉伯嘅政务。呢个王储呢系比较开明，王储佢希望发展一个叫2030年嘅愿景计划。除了石油方面的经济，他希望开拓很多文化项目，亦都希望可以跟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合作。那这个新官上任或者叫新王储上任，三把火大家都明白的了。所以大家很积极跟这些外国的国家建立联系，特别是文化的项目。所以这些官员你说刚才笑得这么灿烂，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是 show， 这场 show 要做给王储看， 最后交 KPI 交成点咧，大家心知肚明啊！呢啲杜拜王子大家都领过一次嘢噶啦。咁啊，仲有，其实而家呢个文化计划2030愿景好大嘅啊！我费事一路嘥时间讲啦，涵盖嗰啲咩，直情建一个新城啊，咩太阳能发电啊，哇，劲到冇人有。咁但系目的，人哋系希望你嚟到沙地阿拉伯投资或者发展，而唔系你嚟问我哋沙地阿拉伯攞水啊！即系而家咧，似乎有啲叫做失猪交臂，罗素杯就以为去到沙地阿拉伯啊，我哋好友善穆斯林，于是你哋过嚟咧使钱，好似咧啲富豪喺伦敦咁样，就买楼买车买名牌，但系人哋唔系咁样，人哋呢个王子好有宏图伟略，佢要发展一个咧新嘅沙地阿拉伯嘅文化，比佢阿爸更加要世俗化啲。逐步嚟，佢又唔敢太过劲，因为太过劲咧就惊引起嗰啲好多嘅传统派啊反对，所以一步一步嚟。而家咧就希望咧就搭起呢个咁嘅大嘅愿景嘅棚。咁啊，罗素佩当然啦，粉墨登场就做呢台戏。但系你做呢台戏都识做啊，系咪先？戴翻个头巾。 香港同埋啲阿联酋啊，都有乜嘢有乜嘢可以互补咧？我真系谂唔到。你话头先话我冇听错啊？在香港走去沙地阿拉伯協助他发动这个叫太阳能啊。喂，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大把石油，他使不使太阳能呢？他和美国那个关系这么好，好呢就是因为他的石油呢就是他那个整个中东阿联酋啊那个贸易的一个基本的命脉和 currency 啊，这个第一。第二，好啊，你说要成为香港成为穆斯林友善的目的地。我当咧就香港特区嘅警察已经就2019年啊，喺呢个堪富士尼道嗰个清真寺嗰度射水炮，绿色嘅嗰啲咁嘅汁液咧，系射咗落去一个咧印度教嘅香港嘅印度裔嘅名人嗰树啊，我当咧呢个记忆咧已经咧系磨灭咗，系咪？之但系你叫中东嗰啲阿联酋嘅旅客嚟香港，到底佢嚟香港嚟做乜先？第一購物，你有冇去過多哈同埋杜拜啊？嗰處嘅豪華商場啊，係勁過香港咧，係100倍，簡直係1001夜，金光閃閃嘅皇宮 ，Gucci、Prada、Chanel 啊，同埋呢啲帆船酒店啊，100層咁高啊，水族館啊，同埋咧啊嗰啲咁嘅第一流嘅海鮮酒家，香港都有啲咧大酒店去嗰度揾咗啲名廚啊，喺嗰處咧係開檔。你係咪想香港嘅廣東道同埋羅素街對於中東遊王啊呢啲阿聯酋嘅遊客有足夠嘅購物嘅吸引力咧？定係你想啲中東人士嚟到香港啊係打卡咧？啊，去揾呢啲香港以前嘅英國殖民地留低嘅殘餘啊，係嚟到咧啊！伸隻手舉起個 V 字咧，然後咧一個酋長帶住4老婆啊，排成一列咧咁樣咧作一個歡欣狀咧，不斷影相咧，定係你向呢個阿聯酋啊推廣九龍城寨啊喺呢個遺址，想佢哋啊走嚟啊九龍城寨公園嗰處咧揾翻昔日嘅遺跡咧？如果係咁，你羅淑佩局長，是不是应该带一套九龙城寨这套最近拿了金像奖最佳电影的香港经典作品，就去阿联酋啊这些商场里面的戏院啊，起码呢是做回3-2个月呢，是等到阿联酋那里的阿拉伯佬对香港有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猎奇想象呢，这些全部前期的工作好像没有做到啊。咁你就话就香港成为穆斯林友善的目的地，这个呢更难了，这个呢就推广阿拉伯话，早几轮呢就叫香港的士司机学阿拉伯文已经成为一个天大笑话了。你又叫再次叫香港人学阿拉伯文，不如这样啦，你中国特区政府你自己带头啦，是吧？这个香港旅游议会这个司局级官员是吧，倾巢而出，你将来接待阿拉伯客人啊，不如就在香港特区政府里面设立一个阿拉伯语的速成班，然后由官员啊以身作则，跟住咧就在香港的中小学啊，系嘛，10年樹木8年樹人啊嘛，喺1年級开始咧就加设阿拉伯文啊，同埋英文咧就双管齐下， 再加埋母语教学、啊、普通话教学、基本法教育、国安法教育，系咪又加多剂？系咪？咁然后咧，嗰个师资啊，你去边度聘请咧？不今咁，你应该罗淑佩今次去埋，系嘛？系咪应该一个 trip 咧悭翻？你去到嗰度乘机咧，就系、是、聘请一扎阿拉伯语嘅教师啊，过嚟香港教。你香港冇师资啊嘛？有几多个识得阿拉伯话？系咪啊？仲有啊，有一样嘢你不可不知、啊。你请教师咧，你唔会喺阿拉沙地阿拉伯同埋阿联酋请女人、啊。一般嚟讲咧，但系教语言咧，中学同埋小学咧系女教师咧系合适过男教师嘅，咪尤其系中学、小学系嘛？教语文啊，教语言啊，吓、啊、你而家你系上网睇啊，好多嗰啲你学诶、啊、英文啊，都系鬼妹教噶啦，鬼仔都有啊，但系咧系比较啊系 human 比较人性化啊嘛。啊，咁阿联酋嗰度是否愿意有咁多呢啲阿拉伯文嘅女教师啊？是能够出口去香港呢啊，定是呢都要硬崩崩出搵啲男人系嚟到教呢，嚟搵啲男人嚟教嘅时候，佢哋嘅食宿问题啊，佢哋喺嗰边食惯贪惯好嘢啊，嚟到呢度你有冇足够嘅宿舍啊，学校里面每一间中学 啊有冇足够嘅资源啊嚟到安插啊呢啲师资呢啊，佢哋嚟到之后佢哋嘅飲食嘅習慣去到烹地都系叉烧铺啊，系嘛？豬肉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反感咧？係嘛？咁你要香港建立一個伊斯蘭友文化友善嘅地區，係咪第一樣就要強烈呼籲，叫香港嘅飲食業對於豬肉啊喺個餐牌嗰度供應，係咪應該有所收斂呢，以免阿拉伯嘅嚟嘅嗰啲旅客啊，係見到扯曬火咧？嗱，呢啲全部都係非常之重大嘅任務嚟嘅，呢啲唔係講笑嘅。是真的，因为香港开埠以来，自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割让之后，从来未试过有一日啊，是需要面对中东、面对天方夜谭1001夜嗰个国度，就要向嗰度招商同埋嗰度吸纳游客。香港向来是英国殖民地嘅时候，对于日本、对于欧洲同埋美国西方文明国家，有个海运大厦，有咧邮轮咧系出入。是欧美同埋咧富裕国家先至系香港嗰个旅游最大嘅吸引点，系嘛？我未曾听过咧话你要咧殖民地时代咧系要向中东嗰处咧系吸呢个旅游啊，同埋咧啊呢个咧香港同埋中东嗰度有呢啲咁繁复嘅交流啊，又唔系话啊以前未做过你又唔做得嘅，当然唔系啦，只不过咧即系唉真系恕我睇死。而家呢啲咁嘅特区政府啲官员，而家咁嘅文化修养同埋能力咧，我相信如果你一两年之后交到个以结果为目标嘅 KPI 咧，我再讲一次，我会觉得非常之诧异啦。 首先咧，即系喺沙地阿拉伯、杜拜呢啲地方有咩投资嘅机遇咧？而家罗淑佩就鼓励香港人去旅游，嗱，旅游冇问题，好多朋友都去过杜拜，觉得金碧辉煌，但亦都有人觉得咧冇咩好玩。因为咧， 旅游都好有问题噶。 一座座呢啲豪华酒店同埋买嘢嘅地方，其实基本上冇其他嘢做嘅。咁唔紧要啦，除咗玩之外，但系投资系乜嘢呢？因为当地其实沙地阿拉伯都呢个王子都话，佢唔想成个国家嘅经济净系石油，佢想发展其他文化项目。系呢个系好伟大嘅愿景。但系我哋要留意，呢个逢亲石油项目咧，都系国家安全嚟嘅。往往好多做石油嘅生意咧，唔系你普通人做嘅。嗱，不妨我哋又翻翻去咧一啲历史啊，唔好忘记啊，记唔记得何志平啊，何许人啊？何志平啊，当时啊就喺美国啊联合国啊嗰度啊，就系同呢个塞内加尔外长协助之下，贿赂乍得总统，就系里边咧希望可以喺佢嘅石油企业上边咧攞得生意上嘅优势，系咪投资啊？系啊，系咪去投资石油嘅呢啲项目啊？亦都系啊，但结果系点啊？结果佢涉嫌贿赂。跟住被判罪，八项罪名成立，跟住坐咗，跟住而家放翻出嚟啦，跟住咧又可以继续美食啊，写专栏啊，冇事发生啦。咁好啦，咁其实呢啲咁嘅生意咧，真系唔系普通市民做，呢啲系国家级嘅生意，亦都背后咧俗称可能你要做一啲咧划船啊、游说啊嘅工作，先至可以进入呢啲杜拜、沙地阿拉伯嘅呢啲石油嘅工业里面。 点会系普通人我哋可以去投资到呢？你估去开杂货铺啊？你估开去开外卖店啊？人哋个文化同埋嗰个经济嘅结构根本就唔系你香港嗰种经济结构。你去到杜拜同埋沙地阿拉伯，你一系就大到系嗰啲咩嗰啲主权基金啊，或者系国际性嘅投资银行啊，一系呢就头先我所讲牵涉到石油嘅工业，但系每一步都系地雷，每一步都好凶险。何志平嘅例子大家有睇到啦，啊，呢啲唔系人做嘅生意嚟嘅。罗素铺叫普通香港市民点样去投身呢个沙地阿拉伯或者杜拜嘅石油工业呢？啊，除咗去旅游之外，使钱仲有乜嘢可以做呢？所以又系讲咗当做咗，又系用咗市民嘅公帑去咗呢啲地方做一轮大 show， 三十系咪成三十人啊？仲有其他嘅呢啲或者系私人机构嘅高层啊，咁一齐过去完咗之后翻嚟，咁又几时交 KPI 呢？几时有呢个投资项目会签署呢？呢啲合作备忘录系冇意思嘅，签完之后大家唔需要有呢个责任，亦都唔需要交货嘅。嗱，呢啲就系而家特区政府，无论上次特首去到呢啲高官，全部都系咧出紧几十万嘅人工啦，做呢啲咁嘅大龙凤啦，最后埋单嘅咪香港市民咯，受惠嘅亦都唔轮到香港市民咯，陶生。 你同啲阿拉伯酋长笑笑口咁样样咧，摆 pose 影相之前，就倒不如咧就对上次去老挝、柬埔寨同埋咧越南啊呢三个国家，你吸引咗几多资金埋嚟，同埋咧促进咗几多香港人去旅游，系咁依交翻条数出嚟先啦，系嘛？咁你而家话鼓励香港人去中东旅游同埋营商。啊！香港嘅旅遊業從來唔需要咧政府去鼓勵嘅，由朱維德先生開拓建文會社開始咧，成個香港對外嘅旅遊咧都係一個市場啊，嚇嗰個自由嘅形成。啊，嗰陣時去啊呢個星馬泰啦，去到菲律賓啦，係嘛百勝灘啦，然後買兩隻巨型嘅木製嘅啊一個叉同埋一個匙羹翻翻嚟擺個客廳掛喺度夢牆啦。你幾時聽過嗰陣時殖民地政府啊係指引方向咧，係嘛？咁啊，至於香港人嘅旅遊文化咧，從來都係靠香港人自己主動去探索嘅，係冇政府咧係去促進嘅。系咪？譬如话有一首名曲叫《铁塔凌云》，吓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耸翅，吓听不见游人欢笑，自由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岛滩岸点点轮光，啊，岂能及如登在彼邦？呢首歌系嗰阵时，大约1971-1972年，许冠文、许冠杰兄弟自己参加旅行团。啊！喺太平洋嗰边，我环游夏威夷啊，啊呢、這个檀香山啊、罗省啊，翻翻嚟之后嘅一片感触，系咪？香港嘅旅游业咧，近日咧系发展邮轮，啊近年啊，一路到2019年啊，啊开拓咧呢个欧洲地中海啊，乃至去到南美洲啊、智利啊、南极啊咁样咧，系唔需要任何嘅政府去指引。呢啲旅行社嘅老板咧，自己咧自然有一个市场嘅触角，所以咧呢啲咧系政府促进同埋鼓励香港人去中东旅游咧，又系一句笑话嚟嘅，唔需要你去鼓励啊，香港人自动会咧系会吓啊探索啊，系咪？嗱呢个咧就系你去到中东旅游，仲有啊你点样鼓励法啊？系咪咧系喺呢个？各大嘅地铁站啊，嗰啲灯箱啊，系嘛，做多啲广告啊，系咪由香港特区政府咧系资助或者仲要出钱咧，系话俾香港人听，吓阿联酋嗰度有啲乜嘢好 shopping 啊，有啲咩好食啊，有咩好买啊，系嘛，咁你要翻到嚟你要讲啊，或者要做啦，俾钱啊，吓喺海底隧道嗰度啊，整两块呢啲布幕咁样搭落嚟啊，系嘛。咁至於你話啊，香港要促進一個對伊斯蘭文化嘅友好嘅氣氛，亦都唔需要特區政府啊嚟到推動啦。喺殖民地政府啊嘅時代，香港一早已經對伊斯蘭文化有一個咧好初步嘅友好嘅氣氛啊。點解啊？就係嗰陣時粵語片就有一套名片，就叫做《神燈》啊。咩叫神燈呢？啊，就係由啊！呢个咧，张英同埋梅姨去做嘅。阿曹达华咧，亦都做过一个叫《阿拉丁神灯》， 系改编自《天方夜谭》里边啊，梅尔咧啊出场做一个阿拉伯公主，就系、是、戴面纱噶啦。而张英咧亦都系啊扮到一个好似中东王子咁嘅样。喂，嗰阵时唔需要啊，嗰阵时港督柏立基啊，定系郭亮雄啊？去教啊香港嘅粤语片啊，嗰啲制片商你拍翻套戏啦，系嘛？啊，开拓下对呢个沙地阿拉伯嘅一个友好啊，吓嘅一个啊“一带一路”嘅宣传啊，冇噶吓呢个叫只有叫雁苗助长，系喺嗰度咧，阿猫阿崩叫狗就越叫越走吓、啊，最怕咧你走去指明方向。你唔指明方向咧，我反而有方向。你一旦指明方向咧，我就蒙查查。 嗱、等于我细个中学嘅时候咧，我都去湾仔诶嗰、那个熟食街市上边有间清真卫记咧食饭噶。佢嗰啲咖喱牛腩啊、咖喱羊腩啊，同埋嗰啲烧鸭咧，好好食噶。嗱，其实咧唔需要推广嘅殖民地社会，自自然然喺一啲闹市嘅熟食档里边就有一档清真卫记，即系话咧里边系伊斯兰友善嘅。你食嗰啲肉咧？是经过咧伊斯兰嘅方式嘅宰割，唔会担心咧食咗猪啦，亦都唔担心食咗啲不洁嘅食物。嗱，无论当地有好多我见到有头巾嘅女性啊、男性啦，或者后来啲外佣啦，再加埋好多我哋香港人都去食噶，大家好融洽，呢啲咪伊斯兰友善咯？使咩政府政策啫？净系清真卫记啊呢间熟食店啊，就代表咗殖民地政府一直以嚟嗰种。无为而治开放的政策令到呢伊斯兰同埋我哋传统中国人啊或者叫汉族嘅共处就係、是、咁样唔需要政策嘅。 咁你香港同埋阿联酋中间到底有乜嘢嘅文化交流呢？我真係諗唔到啊。除咗一样就係、是、你特区政府应该促进香港以前殖民地时代两大夜总会，一间叫中国城，一间呢大富豪，两间呢去阿联酋嗰处呢係开夜总会。开夜总会咧就带埋啊，系全中国大地四川成都、哈尔滨、青岛啲靓女咧吹鸡，系咁以啊第一批吓运翻100个人过去啊！呢个咧大富豪同埋咧中国城系以示啊香港人对阿联酋、对阿拉伯世界啊嘅第一 round 嘅敬意。第二回合啊，你亦都唔好唔记得咗祖国大陆。北京咧喺90年代有一间咧系靓绝全国嘅夜总会，叫天上人间。你可以咧系协助中国大陆将天上人间呢一间北京后来俾胡锦涛做咗总书记啊，系冚咗档啊。呢一间咧闻名东亚嘅夜总会，一样喺阿联酋嗰处咧系开幕，就变咗咧顶足而三，一胆拖两脚，咁啊到时梗系天上人间恶晒啦。咁然后咧就拖住咧大富豪同埋中国城，你可以喺阿联酋嗰处咧建设一个咧新嘅尖东啊。跟住香港嘅名牌道老智会唔会跟住去嗰度开埋分店咧？就下回分解系咪啊？因为中东王子酋长个个都咸湿噶嘛，一夫咧就四妻妾噶嘛。啊！佢哋望落咧，啲中東靚女咧，係可以講話消費到厭曬，我唔可以講話玩嘅。 風流啫，未必好色嘅。 亦唔可以講話遊輪，係咧啊，風流到咧係厭曬。但係咧，你俾啲東方種俾佢咧，啊呢啲中國嘅靚女件件都係章子怡啊、阿趙薇啊，或者咧巩俐咁嘅水準啦。我話俾你聽，你一定發達。大富豪同埋中國城，雖然喺香港特區時代已經執咗粒。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在阿联酋那处是重新复辟和再生。这条就是财路了。身为女性的罗淑佩局长，如果你可以解放思想，将大富豪和中国城这两大香港的这个娱乐产业带埋那些这样的整个 PowerPoint 和整个 file 过去，整一个大 show 的话，那你就好东西了。啲中東王子對啊呢位英姿啊，真係刮目相看，話唔定可以推動到沙地阿拉伯對於女權啊嘅種種啊嘅促進添，係嘛？沙爾曼王儲覺得哇，香港原來有咁嘅女中嘅陶傑啊，做呢啲咧官員原來咁大膽嘅，都啱喎，係嘛？等我哋咧都用下女性嘅官員，咁你香港嗰陣時候威過威士忌啦，係咪啊？全世界。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